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09集，古符封上。凌晨4点多，司藤醒了过来，看到秦放趴在床边迷迷糊糊的，手里还攥着手机。司藤觉得荒唐，又有难解的惆怅。白英和邵衍宽的后代，反而在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吗？司藤伸手推了推秦放，秦放突然醒转，开始有些茫然不知身在何处，紧接着就看到司藤疲惫地撑着身子，说了句： 是不太舒服。 和司藤相处久了，秦放大致明白，司藤这是又要到土里休养的节奏。他伸手想扶司藤，见他还不至于虚弱到不能走的程度，又犹豫着缩了回来。司藤走到门口时，忽然说了句： 秦放，这两天你回一趟老宅，把墙上那幅画拿过来。 嗯，知道了。 司藤有些意外。 你知道？ 知道。 司藤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两人去到了院子里，这才发现严福瑞居然也还没睡，皱着眉头坐在石桌子旁边，时而摇头晃脑，时而恍然大悟，认真的连司藤和秦放过来都没有注意到。秦放咳嗽了两声，问他： 铁仙呢？ 严福瑞答非所问。 对呀，司藤小姐，我想到了。 他一脸兴奋。 司藤小姐，你不是说北影里骨头不在山上吗？我也很奇怪啊，我想了很久啊，我觉得我想的很有道理。 真是难得呀，连严福瑞这样的都开始思考了。司藤问他： 你想到什么了？ 明明不在雷峰塔，为什么留下的画呀诗呀都点出雷峰塔这个地方呢？我觉得这其实是表面现象，是障眼法，是迷惑别人的。 秦放禁不住对严福瑞有点刮目相看了，连司藤的目光中都掠过一丝讶异。 我觉得呀，要从别墅这里传说去走，大家一想到雷峰塔会想到谁呢？法海。法海住在哪里呢？金山寺。所以啊，明洞在说雷峰塔，其实说的是金山寺。 司藤瞬间就没兴趣了。秦放打断严福瑞： 铁仙呢？ 严福瑞正说的兴起，忽然被打断，一时有些断片，过了会儿磕磕巴巴道： 啊，你说那个铁锹啊？哎呀，在景区被他们没收了的嘛。 末了，严福瑞做贼一样翻墙去隔壁拿了花圃的铁锨过来。一切拾掇完，天已经快蒙蒙亮了。严福瑞很不安地东张西望，唯恐被人看到。秦放嫌他大惊小怪，严福瑞委屈得很： 你是挖个坑把人活埋了，万一有人看到还以为我们杀人呢。 絮絮叨叨间又想到自己的推理： 金山寺不对吗？既然雷峰塔找不到，那就很可能是在金山寺啊。 秦凤被严福瑞叨叨的脑子疼，他在石桌边坐下来。 白英委托秦来福帮他埋骨，秦来福是杭氏本地人，但金山寺在外地，他人生地不熟的，为什么要去金山寺买骨呢？ 严福瑞很不服气。 那贾三呢？贾三在囊前也是外人啊。 秦放没好气道： 囊前跟东部不一样，囊前那么偏，司藤买骨的地方还是没人的山谷，如果不是车子坠崖，根本不会有什么差错。白英一直在长三角生活，当年兵连祸接，多少地方被炸平了，他那么谨慎的人 会把自己的尸骨放在雷峰塔金山寺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？就算是埋在地下，不怕被一颗炸弹炸出来了？ 严福瑞有些愣着。 那放在哪儿呢？ 秦放沉着脸。 就在雷峰塔附近，你说会在哪儿呢？ 严福瑞奇怪起来，他手搭在眼睛上，借着黎明的亮光看远处雾气蒙蒙的雷峰塔，似乎还嫌视野不够，他站到凳子上四下张望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： 附近，山上没得，塔里没得，天上没得，水里。 他心头突然一跳，手脚并用地从凳子上爬下来，说话都结巴了。 哎，未必啊，水里头啊。 哎， 秦放心里极轻地叹息了一声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水里的确也是最好的安排了。从古至今，西子湖畔战火平人，房舍几番成焦土，但从没听说有谁把西子湖水放干了的。太爷秦来福房间里挂着的那幅画，如果真的出自白鹰之手，那么此间大有深意。当时的西子湖上并没有雷峰塔，那么那幅图上雷峰塔的高度、位置、比例也全部都是与事实不符的。白鹰自行杜撰了一座虚拟的雷峰塔，普天之下仅此一家，只为标示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，自己的埋骨地。白雪茫茫，残影慌慌，夕阳照水，古浮峰上。那时候进入初冬，西子湖之上落了一场雪，夕阳西下，水流浮动，倒影绰绰约约，偌大湖面万千坐标。白鹰选定了湖面上的一点，想着如果这一点就是雷峰塔倒影的峰顶，那么从这个位置去看，这岸上的雷峰塔应该高度几许，位置几何呢？所以那幅画并非写实，真正雷峰塔的位置后头有山线起伏，而秦放印象中太爷的那幅画，雷峰塔四周光光秃秃，一镜河岸将画面一分为二。也就是说，即便诗里混淆性地写了那句“夕阳照水”，真实的位置也根本不在西照山。好在白鹰有意识地留下了另一张照片，秦来福的全家福设于断桥前，这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游湖范围。太爷爷留下的物件中，除了那本日志是闲来记录，只有两件标明了白鹰，一幅图，一张照片，看似随意，现在想来别有深意。司藤让秦放回老宅取画，看来司藤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天色渐渐亮起来，严福瑞如听天书，原本还想做关于法海金山寺的垂死挣扎，末了只剩了愣愣一句： 哦。 戏剧性的，似乎与严福瑞的失落相应和，树上飘飘悠悠落下一片黄叶，拂过了他的鼻尖，又飘飘悠悠地落到了桌面上。严福瑞顿感萧瑟，说了句： 秋天来了。 秦放答： 嗯。 对话末了，两个人奇怪地互看了一眼，再然后几乎是同时跳了起来。春暖花开渐至夏日，正是树木转绿甚至苍翠的时候，谈什么秋天来了？秦放抬头，顶上满树黄叶在晨风之中荡曳飘摇，再看周遭， 心里叫苦不迭。不止他们的客栈，附近的，再远些的，甚至道路两边的绿树都已经全部转作枯黄。花花草草之属，种在盆里的还算正常，只要是扎根地下，全部淹的淹，死的死。就好像这平静的谈话之时，周遭遭受了一场无声的洗劫一般。严福瑞小跑着出门，过了几分钟又呼哧呼哧跑回来，喘着粗气比划给秦放看。 得有200-300米，树啊什么的都死的死，黄的黄，后面的就正常了，就是以我们这儿为圆心。那个 说到这里，忽然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， 不会跟司藤小姐有关吧？ 秦放无奈， 你以为呢？ 秦放驱车离开的时候，路两旁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忙着拍照议论。后视镜里，越来越远的严福瑞战战兢兢地站在客栈门口，脸上写满了做贼心虚。目送秦放上车的时候，他至少嘱咐了3遍。 哎，秦放，你早点回来，不然警察来问我，我不晓得怎么说啊。 秦放真是哭笑不得，他不觉得树木黄了枯了这事儿能动用到警察。就算真的惊动了，一时半刻也查问不到你身上吧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